好，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段45分钟的时间，让我确实也能够讲得清楚，让大家也能够听得明白，也让大家也有一些讨论，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不只是一本书，不只是白纸黑字，乃是你对我们所默示，关于你自己，你亲自对我们所说你的话语，用我们今天在这段课程中所讨论的，最终在我们心中所成的果效就是这个结局，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你的话语，因此我们也能够不只是听，也能够行出你的话语。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OK。好，我们今天是第三课，这本书第三课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一共上了4堂课，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圣经，尤其新约圣经的正典化，或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在它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之前，它就是一个神学事实。神学事实，其实我们上次有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虽然是在人的历史中所成立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手中有这本新约的正典，但这并不是人所操作的结果，乃是上帝心意。早在上帝的心意之中，上帝的旨意之中所要成立的一个 fact， 一个事实。 OK， 所以新约旧约正典的成立不是人手中的结果，虽然会经过人的运作，但不是，你不能说这是因为人的判断、人的结果、人手中的努力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看教材延续圣经这正典的这个段落，作者有提到一个事实，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新约正典的成立，从教会历史看来，尤其是在教会初代的那几年开始，基督教信仰开始宣传出去的时候，似乎教会不需要一张清单，意思就是似乎圣徒们他们心里已经知道，已经明白何为正典，何为上帝所要对他儿女所讲的话，何为上帝亲自默示人的话语。 OK， 我们看一下在那个课文的第二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最上面那边有引述一个叫做 Knox 的神学家所说的话。他说初代教会似乎不需要一张清单就能够认得出什么是新约圣经，什么是正典 canon， 什么就是这是上帝对人所默示的话语。他提出两个理由，两个因素。有谁可以分享，按照诺克斯讲是哪两个因素，他认为叫初代的教会、初代的圣徒不需要一张清单就能够认出正典。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初代教会不管是哪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显然当时人已经有书信、有写作，他们显然可能会对彼此写信，会接到各式各样的文件等等，但是似乎初代的教会不需要有人特别的列出一张清单，他们就知道，哦，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两封信，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个就是有其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权威，不只是人所说的话或人所写的信。为什么会这样子？Knox 有讲两个因素，什么因素？ 他说这个翻译是一个圣灵的运作， OK， 圣灵的运作，这是按照基督他自己所应许的，所差遣的保惠师来叫你们想起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也叫人能够听进去主耶稣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印证于在，尤其在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自己说这是他所应许的，他现在赐下浇灌下来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刚才已经稍微提到，圣灵的运作和基督自己的差派或委任 commission， 他差派他的使徒出去为他做见证，圣灵叫他们想起从一开始就与他们同在的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他们说圣灵要他们想起主所对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因他们的话而信的人也就成了什么领受上帝话语而信上帝的人等等，这两个因素、okay？ 因为这两件事，这两个因素，这两个上帝的作为，好了，圣灵的运作和上帝儿子主耶稣基督他的差派，因此初代教会从一开始就认知，当他们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人说了话的时候，他们就认知这是上帝的话语，不单单是人的书信，人写的书信或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OK， 好，所以我们的教材也是在重复上次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正典的形成并不决定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或某一群人的裁决，不论那人的神学判断是多么的精确或多么的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也认知的确许多人的 theological judgment， 神学的判决，你就说神学好了，对上帝的知识是值得我们阅读，值得我们参考，也提供也教导我们许多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是不论他们讲的再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判断他们的裁决而使你我手中的这个新约圣经成为新约圣经，成为正典，我们不是因为人的判断，某个人的判断而判断，哦，这本书雅各书例如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历史有许多的见证，我们可能最熟悉的见证就是马丁路德，我们之前在查雅各书的时候也有提到马丁路德，我们受益于他的神学，上帝也借着他的确就是赐恩给教会，宗教改革，因信称义，唯独等等， OK， 这些很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可以说是透过马丁路德还有他的同伴，我们的先贤们重新发掘吗？或传递在教会中传承，在信仰的传承中保存下来， OK。 但是我们不是凭着马丁路德例如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的裁决来接受我们手中的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right？ 因为马丁路德他似乎很不想接受譬如说雅各书或希伯来书是上帝的话语，或者罗马天主教，我们也不认同罗马天主教这那一群人或那一个集体所做的裁决，因为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圣经，他们认为是正典的圣经和我们认为是正典的圣经是有所出入的，他们的圣经里面收纳了一些其他的书卷， 我们不会全然否定它有其参考价值或神甚至有神学价值，但是我们不认为那是正典圣经上帝所默示的。所以你看得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神学的判断，我们相信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差派，他差派他的使徒要说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教会之中运作。是的，我们会有所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课堂上有所讨论，但最终我们之所以接纳我们的圣经为正典，为上帝所默示的话语，不是因为某些人所做出的裁决，而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我想这个是作者在这一段要强调的重点。因此他会有一句话，他说正典是恩典的问题。Canon is a question of grace.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正典是恩典的问题，这是在第二页吗？第二页 ,OK。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二页中间那一段我就稍微忽略过，因为我想你们自己可以看。它主要是形容在教会历史之中，有许多我们有许多的文献，有许多的证据显示，就是很早很早之前，教会就已经接受了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个，尤其是指新约圣经，这就是我们所接纳的正典，不是经过许多教会开会的裁决，或者教会中某些人的裁判，要经过很多年、很多几百年、几个世纪之后，许多的争议，我们才有手中这本圣经。不是的，从很早开始，有证据显示，就是教会就认知我们现在手中这本新约圣经就是新约圣经，就是正典。但他说所以这个正典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说就是恩典的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应该简单来说，就是既然我们认知，我们从一开始就讨论，我们先讨论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一位自我启示或自我communicate 沟通，中文是沟通自我或传递自我的上帝。基于这个事实，我们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们，他就会对我们传递他自己，启示他自己，对我们说话，用我们可以听得懂的话语，用人的话语辅救我们，对我们说话、right?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设定。那既然是如此，上帝定义要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相信上帝要我们了解他对我们说的话，也要我们能够分辨或认得出来什么是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认为他会任凭他的话语，他所默示的这本圣经，要任凭用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人的裁决来分辨到底什么是上帝所说的话，什么不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是的，是一个很具体在历史时空有人所参与的整个过程。但是你我手中的这本圣经，它是有其历史的，但不是人的历史的产物，乃是上帝在他恩典之中所赐给我们的超自然的，不是靠着人的作为、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不止 对我们说话，上帝不止漠视吹出他的圣经，这个我们可信靠，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正典，也是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运作所赐下来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而且在下一段，在下一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说，他的羊会听到他的声音 ，right？ 他的羊会认得，主耶稣的羊会认得他的声音。这个就是。基督徒属于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灵在他的心中运作，基督的教会有圣灵在其中运作，叫凡属于基督的人能够听见基督的声音，这是恩典。因此神学家有个概念，就是圣经有一个特质，如果圣经真的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亲自呼出来的，默示那个字就是希腊文的字，就是上帝，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亲自好像像呼吸呼出来对我们所说的话语 right？ 那么他不需要，他也不能够由人来认证他是上帝的话语，而他必须是自我认证，自我认证，这个概念，明白吗？了解吗？自证，加尔文所说的 self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ng，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我们换另外角度好了。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相信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上帝的话语，上帝亲自默示对我们所说的话，借着人手写下来，或起先是说出来，有人记录下来，但那不单纯是人说的话，乃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OK， 这个我们在这里的 OK， 在这里的基督徒的接受，但是你怎么告诉一个？你怎么告诉一个不信的人，非基督徒，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因此你应该信他？或者你们看过其他的人，或者在有你们也许见过其他人怎么样证明对不信的人？来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因此你必须信服于这本书。你们有听过或看过这样的尝试吗？你怎么说服一个人上帝的儿子确实道成肉身，而且他不止道成肉身，他2000年前确实都活在世上，大约33年、34年，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之后身体复活，从墓穴中走出来，40天之后升天，如今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切都规范于这个历史事实。为什么这是历史事实？因为这是圣经说的。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它是不会有错的，所以它是真实的，不会有错的。你怎么说服一个人 因为圣经说的，所以他不会有错，这就是我接受的，这就是事实。或者你听过人怎么说服，我只是取这个我们信仰核心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来做例子。延伸有什么？你会怎么说服？ 知道，我还没有听过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OK，延伸到目前，也许他还年轻，他还没有听过太多。其他人有听过吗？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辈，有些长辈还不认识我们信的耶稣，你怎么说服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长辈们还不认识耶稣，还不信的，你怎么说服他？这就是我们相信有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他居然成了人，而且成了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掉的人，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 这些的话语就是没有可被反驳、印证、证明说圣经是错误的。还有，我都觉得就是说当说的，他自己，他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相信，那这是上帝的事。 OK， 我会说。有人的确写书，譬如说《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N.T. Wright 写的那本书，我是没有读过全本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学立场跟 N.T. Wright 是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全然否认，就是譬如那本书有其价值，也是在基督教界公认就是很有所谓说服力的一本书，关于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但是最终我会说，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可以，不管任何的证据再有力或再没有力，像其实秀燕姐刚刚讲说，也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圣经所讲的不对。其实那个已经，我们如果是这样诉诸的话，你已经不免落入有另外一个标准，用那个标准来判断圣经说的，哎，你也不能证明他说的不对。但是其实那是同一个铜板的反面 ，right？ 那正面就是我有证据来证明圣经所说的是对的。但是这边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一旦认知圣经的自我证明性 ，self， 它可以自我证明，它有正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也许我们就不需要那么急着或者那么的焦虑要来证明圣经所说的是对的，或圣经所说的就是事实 ，right？ 也许就像秀燕姐刚所讲，我们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做见证，我们要传的福音就是上帝要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应该试图把它合理化和人的理化 ，right？最不合理的就是死人复活或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把上帝的话语传给别人，或许别人也可以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信上帝的儿子，信上帝和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我们之所以不需要那么的焦虑，想要证明或否定圣经所说的一些事情，正因为圣经有其自证性，是自证的，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OK， 圣灵会在人的心中 最终是圣灵，是上帝他自己在人的心中叫人认出这是上帝的话语，最终是圣灵在羊的心中运作，叫羊能够认出那就是牧羊人的声音。Okay， 我们要做的不是要说服人，而是宣告，不是 try to prove， 乃是 proclaim 宣告，然后相信那个真的能够叫人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话语他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会说，当教会承认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判断是一个承认而不是裁决，承认既有的事实，而不是裁定。所以教会承认正典而非创造正典。 OK， 关于这个段落，就是圣经的正典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So， 会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问，我们能够证明圣经的正典性吗？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去证明圣经的正典性？OK，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OK， 佩仪。他是讲初代教会。对对对。并不是，不是，就是初代教会，譬如说，我们就拿某一个，我们讲啊，铁三荣一家教会来说。他至少收到两封信，他们也认知这两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收录到新约圣经的那两封信，前书和后书，就是正典。虽然他们也许不会用正典，他们认知，但是保罗自己说他们认知这是上帝的话语，不单是人对他们所写的信、right。 但是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哥林多前后书，但是铁三罗尼迦教会的人之后他们会有哥林多前后书，所以会有所增加，或你知道，就是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是那个神学的事实早就是上帝利益就是要透过这些话语，对人，对他的这些话语，对他的选民说话，对人说话。所以数目会有所增加，一直到最后大家都认知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正典。 OK，但是那个权柄、权威或这些这个正典的权威并不会有所增加或减少，本来就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段落，关于 preservation of scripture， 圣经的保存存留下来，这个是很有趣的。我建议建议大家，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尤其是 Michael Kruger， 我不知道他的书有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如果你有电子版本，然后你会稍微使用那个 AI 的翻译，其实 AI 的翻译现在真的还蛮厉害的，我必须承认。Anyway， 他这边有提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手中的现在的，不管是中文圣经还是甚至是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当初上帝所默示使徒们所写下来的话，或先知们所写下来的话。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现在没有人手中有那本，譬如说摩西当初写的摩西五经原本那个文稿，我们也没有铁沙罗尼迦前后书那两封信原本 使徒保罗说，你看啊，这就是我手所写的信，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凡有的不管年代是多么的早，都是抄本或所谓的副本。 OK， 这个跟我好像上一课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上帝就是利益要用这种方式保存，把圣经保存下来。这种方式我的意思就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就用新约圣经好了，借着使徒们写信给各教会，然后再命令各教会，你要把这封信传给其他的教会，表示他们也认知你们要抄写这个我写给你们的信，然后分布给其他的教会。为什么上帝用这种好像很愚拙的方式，也确实会产生似乎许多错误的方式，因为人抄写会有所错误，会有所出入，来保存他漠视我们的话语。 Why？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或者我们用一个 counterfactual 想象，如果耶稣在现在道成肉身，然后他的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经过直播在 TikTok 上面或 YouTube 上面， OK， 还可以存档录影下来，然后使徒们所写的一切的书信，我们不只有原始的稿，也许他们用电脑，所以那原始的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至少可以完全所谓没有错误的复制然后传播出去。为什么上帝不使用这种方式，反而使用这种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写了一封信，然后之后有人抄写他的信，然后再有人抄写他信，再有人抄写他信，而且抄写的方式和品质都不尽相同，为什么？你们认为？或者再用反的，现在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影片、记录、照片或者文件。我们知道现在这些复制资讯的方法可以所谓完全没有错误的无限的复制，无限的 copies， 这会造成现代文件的可信度比古代文件的可信度更加有可信度吗？你认为？你认为现在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吗？因为它是，哎，现在科技可以这样子的复制资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算我是 photocopy 给你一份文件，然后我告诉你这是一份 photocopy，你真的相信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份 copy 一模一样吗？看来不见得人会就这样子相信，看来也不见得说这份文件就一定是因为透过这种方式，现在科技的方式 photocopy 的方式，或者网上复备无限版本的方式，就增加它的可信度。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上帝就是利益用这种人看来很愚拙的方式，会产生错误的方式，我们就用新约圣经给了我们，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确实我们现在手中所说的版本不是全然没有错误，不是全然没有误差，但是我们相信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且是起初上帝漠视使徒们他们所说的话。正因为我们手中有这么多的版本，譬如说新约圣经至少有5000个，你看你怎么定义这些抄本或者副本，至少有5000个这些 copies 或者 codex。因此我们譬如说哥林多前后书或者罗马书有这么多的版本，你可以互相的对比，然 然后从其中你在这个对比之中，你在这个研究之中，你可以看出有些很显然是抄写中所出的错误，因为有一个版本有这样子的 variance， 可是其他十个版本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一定是，我们可以有十足的信心，那个是人抄写上所发生的错误。所以你经过这样子的对比，你从中可以得到，你可以说从这些副本中得到真题嘛？上帝利益就是利益，要借着这种方式，而且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是要用这种方式，因为使徒自己吩咐你们要把这封信传给其他的教会，叫他们读，来保存他对我们所说的话。OK。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他这边有一句话，他说中文翻译说并非所有的译本就是 variance， 译本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抄本中间都有一些差异的，都有同等的可信度，可能性 the same possibility， 他意思就是有些抄本它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些手稿还有残篇，残篇就是譬如说罗马书，它只有我们手中剩下的只有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记录，不管是怎么都能够经过这些对比和研究，都能够让我们几乎有十足的信心，百分之百的信心，就知道 OK， 原来的文稿到底是怎么样。而且耶稣和使徒们他们手中也没有摩西譬如说五经当初摩西写下来的版本，他们凡他们手中所有的都必须是什么，都是抄写下来的，保存在会堂里面，但是似乎这绝对不影响他们对他们手中的旧约圣经的信任度，或完全不消减旧约圣经的权威，对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来说。给大家有没有什么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上一个段落提到正典的形成，所谓的形成，这个形成是上帝的工作 right， 是恩典。同样的，正典的保存存留下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我们总是相信，一直到末了总是会有那一点一画也不能加也不能减的那正典会存留下来。他在这边讲，这也是上帝恩典的工作，是上帝的辅救。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我们听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耶稣要他的羊听见他的声音，就这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乐意对我们启示他自我的上帝，就这样，不像其他任何的神明。 Alright， 观世音菩萨不会在乎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Alright，我不知道你庙里面拜的神明不会在乎你明不明白他的旨意，他在乎的是你要拜他，就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一样，他对我们说话，他也要我们明白他对我们所说话，他也要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我们能够听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他用的方法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既然他利益用这种方式漠视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就应该有十足的信心 OK， 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不是我们足够努力，乃是他要我们听见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认知这是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借此来认识他和明白他的作为。 OK， 因为上帝的意图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他自己和他的旨意。若是如此，我们理所当然预设上帝会护理，会保守他自己赐给我们的这本书。所以同样的，耶稣他自己说，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正因为律法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Okay. 但是他用同样的标准，不只是律法书或者先知书，他对他自己说的话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我们看待他说的话。因为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他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OK，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好，谁让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祷告，天父，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再一次检视你的话语，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为了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也帮助我们等一下的读经，有好的教导在你手中，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